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章，冈特老宅第34集。 他们走了一会儿，周围看不见别的，只有两边高高的灌木树篱，头顶上湛蓝辽阔的夏日天空，和前面那个穿着礼服大衣沙沙行走的身影。接着小路向左一拐，顺着山坡陡直而下，于是他们突然意外地发现一座山谷一览无遗地呈现在面前。哈利看见了一个村庄，那无疑便是小汉格顿了。坐落在两座陡峭的山坡之间，教堂和墓地都清晰可见。山谷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座非常气派的大宅子，周围是大片绿茵茵的草地。下坡的路太陡，奥格登不由自主地小跑起来，邓布利多把步子迈得更大，哈利也加快脚步跟在后面。他以为小汉格顿肯定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所以就像他们去找斯拉格霍恩的那天夜里一样，心里纳闷为什么要从这么远的距离走过去。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并不是要去那个村庄。小路往右一拐，等转过那个弯道，只见奥格登礼服大衣的一摆一闪，他在篱笆的一个豁口处不见了。邓布利多和哈利跟着他来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两边的灌木树篱比刚才他们经过的那些更加高大茂密，土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布满乱石，像刚才那条小路一样陡直向下，似乎通向下面一小片漆黑的树林。果然没走多远，土路就接上了那片矮树林。奥格登停下脚步，拔出魔杖，邓布利多和哈利也在他身后停了下来。尽管天空晴朗无云，但前面那些古树投下了凉飕飕的黑暗浓密的阴影。过了几秒钟，哈利的眼睛才看见一座房子在盘根错节的树丛中半隐半现。他觉得挑这个地方造房子真有些奇怪，或者说让那些大树长在房子旁边真是个古怪的决定。树木挡住了所有的光线，也挡住了下面的山谷，他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有人居住。墙上布满苔藓，房顶上的许多瓦片都掉了，这里那里露出了里面的船木。房子周围长着茂密的荨麻，高高的一直骑到窗口，那些窗户非常小，积满了厚厚的陈年污垢。哈利正要断定这里不会有人住，突然咔嗒一声，一扇窗户打开了，从里面冒出一股细细的蒸汽或青烟，似乎有人正在烧饭。奥格登悄悄地向前走去，哈利觉得他的动作非常谨慎。黑乎乎的树影从他身上掠过，他又停下了脚步，两眼直直地望着房子的前门。什么人把一条死蛇钉在了门上？就在这时，一阵沙沙声响起，紧接着又是咔嚓一声，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男人从近旁一棵树上跳了下来，恰好落在奥格登的面前。奥格登赶紧后退，结果踩在自己大衣的后摆上，差点摔倒。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男人，浓密的头发里缠结着厚厚的污垢，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他嘴里掉了几颗牙，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瞪着两个相反的方向。他本来应该看上去挺滑稽，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他的模样很吓人，哈利心想，难怪奥格登又往后退了几步才开口说话。 上午好，我是魔法部。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 奥格登不安地说。哈利认为奥格登真是迟钝到了极点。在哈利看来，陌生人已经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特别是他一只手挥着魔杖，另一只手握着一把看上去血淋淋的短刀。 我想你肯定能听得懂他的话吧，哈利。 邓布利多轻声问道。 是啊，那还用说？ 哈利有点不解地说。 为什么奥格登听不？ 接着，他的眼睛又看到门上的那条死蛇，他突然明白了。 他说的是蛇老枪。 很好。 邓布利多点点头，微笑着说。这时，那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一手握刀，一手挥着魔杖，一步步朝奥格登逼近。 喂，你别！ 奥格登刚想说话，可已经迟了。砰的一声巨响，奥格登倒在地上，用手捏着鼻子，一股令人恶心的黄兮兮、黏糊糊的东西从他指缝间涌了出来。 莫凡！ 一个声音大喊道。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从木房子里匆匆跑了出来，重重地带上身后的门。那条死蛇可怜巴巴地左右摇摆着。这个男人比刚才那个略矮一些，身材怪模怪样的，长得不成比例，肩膀太宽，手臂过长，再加上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又短又硬的头发和一张皱巴巴的面孔，看上去活像一只凶猛的老猴子。他走过去，站在那个拿刀的男人旁边。拿刀的男人看到奥格登倒在地上，开心地嘎嘎大笑起来。 屋里来的，啊？ 年长一些的男人低头看着奥格登，问道：“ 正是。” 奥格登一边擦着脸，一边生气地说：“ 我想，你就是冈特先生吧？没错。” 冈特说。 他打中了你的脸，什么？是的。 奥格登没好气地说：“ 你来这里，应该先通知我们，是不是？” 冈特盛气凌人地说：“ 这是私人领地，你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儿子能不采取防卫行动吗？”他有什么要防卫的？ 奥格登挣扎着爬起来。说道：“ 爱管闲事的人，创私宅的强盗、麻瓜和垃圾。” 奥格登的鼻子仍在大量流出黄脓状的东西，他用魔杖指了自己一下，他们立刻就止住了。冈特先生撇着嘴对莫芬说：“ 不许废话。” 这次哈利有了思想准备，听出了他的蛇老腔。他听懂了话的意思，同时也分辨出奥格登所能听见的那种奇怪的嘶嘶声。莫芬似乎还想辩解几句，但他父亲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便改变了主意，迈着古怪的摇摇晃晃的脚步，慢吞吞地朝木房子走去。进去后又重重地关上门，那条蛇再次可怜巴巴地摇摆起来。“ 我来是想见见你的儿子冈特先生。” 奥格登说，一边擦去衣襟上的最后一点黄脓。“ 刚才那就是莫芬吧？”“ 啊，那就是莫芬。” 老人漫不经心地说。“ 你是纯血统吗？” 他问，态度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这与今天的谈话无关。” 奥格登冷冷地说。哈利顿时对他肃然起敬，但冈特显然不以为然。他眯起眼睛盯着奥格登的脸，用一种显然是故意冒犯的口吻嘟囔道：“ 现在我仔细想想，确实在村子里见过你这样的鼻子。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你儿子这样随意的攻击别人。” 奥格登说。“ 也许我们可以进屋去谈。”“进屋？”“是的，冈特先生，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为了莫芬的事来的。我们派了一只猫头鹰。”“ 猫头鹰对我没有用。” 冈特说。“ 我从来不开心。”“那你就不能抱怨说不知道有人要来了。” 奥格登尖刻地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今天凌晨这里发生的一件严重违反巫师法律的事情。”“ 好吧，好吧，好吧。” 冈特吼道。“ 就在该死的房子里去吧。”“哎呀，你会舒服得多。” 这座房子似乎共有三间小屋， 中间的大屋兼作厨房和客厅，另有两扇门通向别的屋子。莫芬坐在黑烟滚滚的火炉旁的一把肮脏的扶手椅上，粗大的手指间摆弄着一条活的小毒蛇，嘴里轻轻地用蛇老腔哼唱着。那扇敞开的窗户旁的墙角里传来慢吞吞的脚步声，哈利这才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个人，是一个姑娘，身上穿的那件破破烂烂的灰色衣裙简直跟她身后肮脏的石墙一个颜色。她站在积满烟灰的炉子上一口冒着热气的洞锅旁，正在炉子上方搁架上的一堆肮脏的盆盆罐罐里寻找什么。她平直的头发毫无光泽，脸色苍白，相貌平平，神情显得很愁闷。他的眼睛和他哥哥的一样，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瞪着。他看上去比那两个男人干净一些，但哈利觉得从没见过比他更没精打采的人。 我女儿，梅洛普。 冈特看见奥格登询问地望着那姑娘，便满不情愿地介绍道： 上午好。 奥格登说。姑娘没有回答，惊慌地看了父亲一眼，就赶紧背转身继续摆弄搁架上的那些盆盆罐罐。 好吧，冈特先生。 奥格登说。 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的儿子莫芬昨天深夜在一个麻瓜面前施了魔法。 咣当一声，震耳欲聋。梅洛普把一只罐子碰掉在地上。 捡起来！ 冈特朝他吼道。 怎么像一个肮脏的麻瓜那样爬到地上去找？你的魔杖是干什么用的？你这个废物草包！冈特先生，请不要这样。 奥格登用惊愕的口气说。这时梅洛普已经把罐子捡了起来，可突然之间他的脸涨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他手一松，罐子又掉在了地上。他战战兢兢地从口袋里掏出魔杖，指着罐子慌里慌张地轻声念了一句什么咒语，罐子噌地从他脚下贴着地面飞了出去，撞在对面的墙上裂成了两半。莫芬发出一阵疯狂的嘎嘎大笑，冈特尖声大叫起来： 守候他！你这个没用的傻大个，守候他！ 梅洛普跌跌撞撞地走到屋子那头，但没等他举起魔杖，奥格登已经用自己的魔杖指了过去，沉着地说了一句： 恢复如初。 罐子立刻自动修好了。